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陌上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子萌。那这里呢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节目。那我们呢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和情感问题，同时呢用年轻人的方式来帮所有的年轻人交朋友哈。那么对，能够帮大家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不管是就是友情啊还是恋情啊，都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没错，那我是今天的客串主持人。 是的， 我是小磊。我们982呢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更是可以看。那怎么看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主持人啊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互动了。也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进行直播间的互动，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入直播间来看一看我和子萌以及我们今天的男神嘉宾啦。 是的，那我们直播间呢也是就是在前两天上周四的时候哈，刚刚换的新的直播间。 没错， 我们这个新直播间呢不仅仅有我们日常的这个播出区啊，还有表演区。那更多的嘉宾呢，就如果您可以通过在可视化平台看到我们的话，还可以看到更多嘉宾的精彩展示。那么今天呢博虎点秋香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也在传媒大学在读的大学生知鹤。那么现在先请知鹤给大家打一下招呼， 欢迎你。 OK,Hello,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16级播音本科班的张知鹤。平常最大的爱好呢可能就是吃睡和这个朋友聊天。今天特别高兴能在这儿作为一个非杰出青年代表。 很杰出， 太谦虚了。 对，而且他的仨爱好呢，我觉得大部分也都是大部分人喜欢的， 志同道合， 都是同道中人。那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呢，其实也是像昨天一样，昨天也是小磊做客我们节目哈。 是的， 作为一个特别的嘉宾，一个情感大师，来帮年轻朋友们解决情感的困惑。那今天的博虎呢，依然是开播两个月之后的一个特别的节目，一个青春的专场。那么，因为我们的嘉宾呢，大多 多数以这个在校大学生为主，所以在节目中可能会经常进行一些青春话题的交流，那就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对此呼声很高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也做了一个青春的专场，来聊一聊那些年我们的青春故事。 青春不老，我们不散。 对，那今天呢，首先我们第一个环节要看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来 是 借着这样一个荧幕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青春。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个视频，看一看这些年在荧幕上我们的青春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来找一下回忆。 毕业嘞。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要干嘛？ 当这个世界因为有了我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不是不想， 终于要走了。奥斯克他妈算自由了， 我都打算好了，我这一辈子注定四海为家。我会让我曾经的生活 是那样的简单， 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 你 想 被追的过程痛的挺好的吗？ 神经病啊， 可是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年长完之后的我们为了生存 现实 变得世故，容易妥协，甚至变得都不认识自己是谁。 那么你想找个工作就反正应该 知不到了，明天好了。 啥品马桶啊，用尽尽孝的一杯酒， 喝杯青春的酒， 永远别再回来。 你不用再给我发信息了，我只为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不要男人，男人没一好东西。 空气女孩来，嘴巴甜的他妈满人话。 瞧你这个兄弟， 可以的兄弟走， 高兴了， 高兴 了， 他 妈太 好了，我 的 兄弟，我的兄弟，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我想哭。 世界太难了吧。 什么都是由你来决定。 现在我的青春结束，爱人就埋葬在这儿，真恶心。这一来，我都是在虚度光阴。 我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为了 你吧， 就觉得这爱情虚伪、无聊、神秘、狰狞不堪。 就是想见你， 总是被人欺负来着，从来不知道对自己真诚是什么。 大家像尽量在一起不总好吗？ 既然 不是 新鲜的茶在身上，都要听见。 会好的， 一切都会过去。你难受了，我还是这么年的老同学还在一起。 好久没打给你。你好吗？曾经吃过的人， 跟你 还没记忆， 我 被青春 的酒， 后续 许 久， 不管曾经日子过 去，我喜欢你。 下个路口我们再 用跟消失合起来才是一个天堂。 好，欢迎回来。境内年青春年少懵懂的我们，这个片段只有四分多钟啊，但是其中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就是一些 电影啊， 包括电影啊、电视剧的一些画面。 画面。 对，那两位有没有看过自己让自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青春电影？然后它让你印象深刻的点在哪里？又为什么呢？ 这里面我觉得，它有好多好多，我们觉得大多数我都还看过。就是。印象深的情节还是挺多的，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女的在雨中给那个男的打电话。她可能要想说的话很多很多很多，因为可能是以前的恋人。对，然后她只说了好久没有打给没有好久没有打给你，你最近还好吗？那个男的就在默默的听着，这个地方还是挺感人的。就有一种很多话要说，但是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的那种叙旧的感觉。 是， 就是虽然只有一两句话，但是包含了太多的情感。 那知鹤呢？ 我吧，其实就是我看青春片，青春片可能不是特别多。因为更多的时候，可能我看青春片都是那种就是男女女，然后在高中大学谈情说爱的事儿。 是。 然后，但是这个您知道，作为一个男生来说，可能不是 对，可能并不是你特别喜欢那种题材。 对。但是为什么还是看了一些呢？是因为每回我去电影院的时候，我在那儿一站，我说：“哎，宝贝儿，我们看这个吧。宝贝儿，我们看那个吧。”我女朋友说：“ 要看青春片， 就要看青春片。”然后没办法， 女生都比较憧憬，或者是想。去来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对，那你看过那些片子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就是也没有觉得 我觉得刚才 全部都是 刚才可能我最喜欢的里边一个青春片应该是中国合伙人吧。 对，那其实也属于青春， 励志 青春 片。当时我是高二要升高三，就是马上就是要为高考做准备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特别就是特别需要激励自己的一个时候，然后那时候看这个片子觉得 很受震撼， 应该为自己的梦想做努力啊什么的。 对，那个片子我其实也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里面那个原型他是俞敏洪，对吧？ 是。 然后黄晓明扮演那个角色是程东青。然后呢，他当时好像是为了办那个英语的培训班，然后自己就特别穷，特别苦，然后在那 种这个挫折， 对，在那种小厂房里面，然后几个人，但是就真的是为梦想在坚持，期间真的是就是穷困潦倒，我觉得可以说。 对，他有一开始的这个一介书生非常贫困，然后这样做大成为一个大老板。但是随着这个青春的过去啊，他也肯定是失去了很多东西，虽然得到的也很多。 是，但其实就是虽然说男生可能相对来说对这种片子就是喜爱少一点，但我还挺喜欢看的。尤其是刚刚有一部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的少女时代。我觉得 听众朋友， 对，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首歌也会觉得哇，就是这部电影也会觉得特别的深刻。因为这部电影我去电影院看了三遍。 我也是。 对，然后而且我很多的女性朋友都看了三遍。哎，那小磊，对你其中特别有感触的点，让你去看三遍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就是很少有电影，我一般都看过一遍之后，知道了什么情况，再也不会去看第二遍， 是 觉得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但是这部片子啊，我竟然去看了三遍，我都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也是第一遍陪一个朋友，第二遍又陪了另一个朋友，第三遍 自己去看的。 不，还是陪朋友。 朋友多了不起。 主要是他们都没有看，但我又看了。然后他们提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行，再看一遍，觉得还挺值的。想一想啊，哪些情节我还是挺难忘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台词。他当时喜欢张学友， 是。 然后说指着那个张学友的牌就在学校的超市里面。然后王大陆饰演的，现在忘了叫什么了。 其实就王大陆吧。对，他后来演员这个演员的个人形象太过于鲜明。 对对对，我现在提到王大陆就会想到少女时代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就导致记不住他原来叫什么了。 王大陆就指着那个张学友的人牌说：“ 我会让他唱给你听，就是类似这样的话。 哦、然后他们长大了之后，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 对，真的实现了。 其实我对这个片子特别有感触，是因为就是不知道志贺你小时候有没有欺负过喜欢的女生啊？就是好像小学、初中 不要隐瞒 了，初中那会儿真的是，就是你越喜欢这个女生，你反而不想表示出来，然后你就以一种欺负的方式， 反面的方式， 对，比如扯扯人家的辫子啊，藏在人家橡皮啊，或者 后边捋捋他的头发。 对， 哎呀，你是不是干过这个事情？ 有的有的有的， 这一说马上就反映出来了。 对，就那个情节让我觉得哇，这个片子拍的特别真实。 是， 然后为了那点少女的懵懂的感情，我就回去电影院去看了三遍。 对，而且它的这个主题曲《小幸运》也是非常好听。 对，所以说，但其实就是最近几年这个青春片也是越来越多了哈。 嗯，挺多的， 有一种市场饱和的感觉。但为什么说就是它多，肯定是有受众的， 这个， 对，有受众的需求。为什么有需求？因为在这些片子中，我们可能能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些故事，就是那种共鸣，那种情感， 对，能够找到自己的某些影子， 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 自己就是 剧中的人物啊，对吧？那我们现在下面也就聊一聊啊，抛开这个电影，来聊聊我们自己本身的，可能没有电影那么戏剧化，但是会更真实，更贴近生活， 更难忘一点， 对那些青春故事。 像之后， 像之后来聊，对，有没有什么难忘的？ 其实我第一个想，就刚才我看那个片段想起来的，是因是我和我最近看的一个青春片，叫李雷和韩梅梅。 哦， 嗯，然后、那个、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个吗？What's your name? I'm 李雷呀， 韩梅梅。 对， 对，然后改成电影了，然后之前上了。然后我去看了一下， 嗯， 就整个可能他前面的故事都比较平淡啊， 嗯， 但是到最后结尾的时候，那个李雷特别用心的做了一个无线电的那个接收器， 嗯， 送给了韩梅梅，然后但是韩梅梅就可能就当时没有会意到这个事情， 嗯， 到了20多年之后才反应过来，哦，这个李雷一直在等他给，就是等韩梅梅给他发消息， 回信是吧？ 对，等他给他回信， 嗯， 然后韩梅梅终于开始就是敲了一个字喂， 嗯， 然后镜头给到正在美国的中年李雷， 中年， 对李雷，然后那个无线电那个，然后出了一个喂， 嗯， 全面结束，然后就李雷就能看出李雷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嘛。 是20年之后还 为什么你会对这个 等着他 情节？ 对，为什么会是这个情节？ 因为是不是你也做过这样的接收器？ 你应该现在等20年，那是刚出生左右开始等了吗？ 对，这是让我想起来之前我跟一个哥们儿聊天的时候，他一个悲惨往事， 嗯， 就是我这个同学呢，他。他喜欢一个姑娘， 嗯， 从初中一直喜欢到了高中 啊、 哦。然后在中考的时候啊，就是他分数考得特别好， 嗯， 当时可以选择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他们那儿最好的高中， 嗯， 一个是第二好的高中。后来他选择了去了第二好的高中， 因为那个姑娘吗？ 对，因为那个姑娘考不上， 嗯，好感人，好感人。 去高中，那姑娘也知道啊，但是他们俩一直就是你也不说，哦，我也不说，然后就大家就互相这么撑着。 嗯，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呢，他们在一个班，他们在一个班，然后我这个同学是个班长，当时就特别用心，每一天都给那个小女孩送礼物啊，或者说送糖啊什么的，而且就是我记得他还说过，就是在整个班里头， 嗯， 每个桌椅上贴不同的便签， 是， 然后让那个女生进来以后一个便签一个便签， 这么贴心的男生啊！ 最后绕了一圈之后，然后找到那个特别用心的礼物。 哦，就是那种在教室里面 对 挖宝的感觉， 对对对对， 哇， 寻宝！ 我为什么没有碰到过这种男生？ 让我想起了《匆匆那年》的那一段， 嗯， 就是男主叫什么来着？ 嗯，没事， 彭于晏演的那个， 对对对， 他也是因为和这个女主上同一所大学，然后后面的物理题有一大道题控制没有写， 嗯， 就为了分数，对。然后多年以后他们俩分手了，然后女主恨这个男主，说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却抛弃了我，然后男主说你知道吗，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为了你，为了和你上同一所大学，我有道大题没有写， 嗯， 然后女主就愣了，但是也似乎释然了，那种 这种真的就是这种是真的是一种很深刻的感情，相当于把自己的前途压上去赌跟他在一起的未来吗？ 是， 对，我比较好奇那个寻宝故事之后 后来怎么样， 对，发生了什么？嗯， 就当时他们全班人也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在帮这个我这个同学，就我这个兄弟， 嗯， 然后在追这个姑娘，然后而且这个兄弟特别有才， 是， 就是给这个姑娘写了好多首歌，就真的是自己创自己弹，然后给这姑娘唱的歌。 嗯， 后来终于有一年元旦。就当时外边飘着雪啊，特别美， 嗯， 然后下了晚自习的时候， 嗯， 我这个兄弟觉得 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然后就带着特别大的一个盒子，你知道吗？ 嗯， 就里面全是，就是各种特别用心的礼物。 嗯， 然后觉得我今天跟这个女生表白，一定能把她搞到手。 嗯， 之后可能讲故事讲得太入情了，然后离开了话筒，声音会有点小。 啊、对 嗯 对， 对， 没关系。 嗯嗯， 就是他就在元旦那天啊，外面下着雪，嗯、他终于就下定决心要跟这女生表白了。他觉得。 嗯， 今天就外面下着雪啊，特别漂亮。 嗯， 然后我又已经追了这么长时间了。 嗯， 这姑娘一定能懂我的心意， 天时地利人和，对吧？ 一定能跟我在一起。 嗯， 然后下了晚自习之后，她抱着这个盒子去楼上找那个姑娘。 嗯， 当时楼道特别黑，然后她往前走，看见那个姑娘站在那儿， 嗯， 好像在跟谁说话。 嗯， 但当时有一个柱子挡着她，看不见。 嗯， 然后她往那边一侧身一看，那边有一个男生在跟他说话， 哎呦， 手里捧着一束花， 哦， 然后下一秒他们俩亲在一块儿 了。你这哥们儿是不是非常受刺激？ 哇塞，当时我那哥们儿就脸都白了， 嗯， 然后什么也不说， 真的 转回头把东西扔到垃圾桶里， 真的是很心碎的一个故事、 啊。对，但是现在想想，可能就是会，但是忘掉当时的那种感觉，就会想到当时的青春年少的疯狂。 对对对， 但是 现在想起来可能没有那么痛了， 对， 但是青春的感觉还是会 有。 对，因为那个 好的， 就是虽然他没有在一起，但那些付出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想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哎，我当时那么喜欢他，我当时为他做了这么多。 是啊， 嗯、但其实在不在一起，反而是另外一个事， 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回忆。 嗯， 是。 真的是，来，我们刚刚呢说现在聊自己青春故事哈，那我们小磊和志贺呢也都分别提供了一些 了个成年介绍， 提供了一些照片给我们，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播就搜索982魔力工厂、 嗯、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可以来实时观看我们的演播室的现在节目现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那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在上面跟我们互动哈。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黑历史们。 哎呀，黑历史真的 是陈年旧照、啊、 嗯，刚刚志贺讲了一下他兄弟的故事，我觉得现在可以看到他提供给我们的照片是什么样的。哎， 这个是有， 这是有12张照片哈、嗯。我仔细看了一下，感觉好像 都是 有点像那种进化史的感觉。对，这个可以自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照片是个什么情况？ 这个照片是因为我当时去艺考嘛、 嗯， 然后第一张照片是，就那儿老师特别细心啊， 嗯、 就从我第一次去那儿一直到最后去， 嗯， 都给我留了照片和影像， 嗯， 然后所以到最后我就终于考入中国传媒大学的时候， 对、 嗯，他就帮我做了这么一张， 改变的 12连拍，对，就这么一个蜕变 式，其实真的很明显的蜕变， 啊、 因为我们说就所有的男生都是很有潜力的，只要我们稍微收拾一下哈， 对， 而且还是都是同一个姿势，这句话叫什么？大学是所整容院， 对，这个照片还是挺 对，很有 值得收藏， 一定要留好。然后某一天回去，我觉得你其实可以一年拍一张， 哦， 然后这样就是一直过去，可能过去20年、30年的话，然后再翻出来，对， 哇哦！ 但女生就不要这么做了，看自己一年年变老， 啊，一年年丑、啊、 算了。对，那小磊给我们提供的照片，我来看一下啊。哎，小磊提供的照片好像消失了，但我有印象，那是一个运动会的照片。对， 那是在我高二的运动会，因为高三学业太忙， 嗯、 所以，就留了高二的运动会的照片。 嗯， 当时呢是，反正也是最后一届运动会了嘛、 嗯， 大家都还蛮珍惜的、 嗯， 所以就一起和老师合拍了一张。 嗯， 现在看看的话，比较我现在同学的朋友圈啊。 嗯， 就是发现真的变化很大，就当时的稚嫩啊年少啊真的是很让人难忘。 对，其实我当时拍了，我没有运动会，不知道志贺当时学校有没有。哎，对， 哎， 你们有参加过那个运动会的项目吗？我一直都拉拉队，就旁边摇旗呐喊。 我是属于那种重在参与不在成绩， 我是那个叫什么文不成武不就，跑不了步也跳不了远的那种。志贺有没有参与什么项目？ 我们班啊当时是文科班、 嗯、 就是男生特别少， 嗯， 然后 那你不得一个人扛五个吗？ 对啊，一个人扛五个，但是、嗯，其实呢大家也都不是特别擅长那五个项目， 嗯， 所以只能说是去冲个数当 也是重在参与吗、 嗯、重在参与 重在参 与。 然后当时也是其实拍了很多这种照片，说实话当时拍完的时候真的挺崩溃的，因为很丑， 是因为都是单反直接拍出来， 对，直接 拍的 高清， 然后 根本不带 P， 不知道粉底啊什么的直接是自己的这个原生的 蛋白质的脸。 可能男生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男生其实为这为未解之谜啊，在这稍微说一下，就男生好像上他们不上妆的话，就是因为也不会说有没有气色这种问题，但女生就差别超级大。 对， 但是你就这几年往回翻翻那些照片，就觉得哇。真的满满的青春的回忆。那我对我也是稍微留了两张照片在这儿，可以先给大家看 看一张好的 。不，我们要想看不好的，先看好的。 哇，这 个、这 个、特别美， 是不是特别美？因为是近照， 各国都是美女啊。 是这个照片呢，其实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宿舍的聚餐。 嗯， 对，因为大三之后，就大家都面临了找工作的问题，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搬出去了。然后我们当时在另外一个舍友搬出去的舍友租住的这个公寓那边呢，然后就床、这个床上就六个人这么一躺，照了个照片。我跟你说，这照片虽然看着特别唯美，但 拍的是不是特别辛苦？ 拍的特别艰辛，因为所有人都是长头发，然后在枕着的时候就哎呀，你别动，你扯到我头发了。对，然后花了很久 的时候就微笑， 对，花了很久才把这个头发的事情搞明白。然后这是当时一个很有故事的一个照片，因为就大家都不会做饭。然后这个呢是当时做的一个饭，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发现途中其实有亮点，小磊能看到吗？ 好像排骨浇。 对，这个图加了滤镜，然后那个排骨如果、就 是、还是没有拯救过。 对，如果在花椒或者在我们的微信的这个看视频直播朋友可能能够发现， 不要吐槽你们的厨艺哦， 就是这个排骨它是彻彻底底糊了，所以这一桌其实全部都是素菜，然后唯一一道肉菜排骨是没法吃的。 等到你们以后会做饭了就会发现，哎呀，以前自己好厉害啊，把排骨做到这么焦。 现在女生真的会做饭的很少。之后会不会做饭？ 我会一点，因为每年可能过年啊或者亲戚朋友来的时候、 都会帮忙， 就会帮个忙，然后 做一点。可以。 是，我现在就感觉现在男生啊，就是不但会那些像是叫什么数理化，就是说修灯泡了、 对， 改电路了，就这些事情都会、然后女生的技能他们也都 get 得特别好。 棒棒的呀、 然后还有一张照片，我来看一看大概是什么。对，就是说回来嘛，为什么说大学是所整容院？这个是当时大一入学的照片， 当时也很好看啊。但是 商业互吹， 好吧， 就是当时能明显看出来很青涩嘛，当时就好几个人都没怎么化妆，画了个眉毛，涂了个嘴就出来了，由以我为甚啊。然后到大三的时候，其实看照片感觉像是逆生长了、对不对？ 对， 有一点这种感觉、 但是还是感觉大一的更加有元气一点。 也是都挺好的，反正青春不老，我们不散嘛。 Yeah. 对，就是其实现在拿出这些很多寝室的照片，包括我相信知鹤和小磊也都会有同学的合照。那么这些照片就是留下来的时候，可能最后大学毕业或者说研究生毕业之后，大家可能各散东西了，但是这个照片的回忆永远会留下来。 没错，我们就是在以后回忆起来之后都会觉得大学还是非常值得的。 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也就是到这里了。博虎点秋香呢是每天17:30到19:30 又算不过来了 到20:00，对，20:00整是7:30到8:00，每天呢在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与您准时相见。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对，还请大家继续期待，不要换台，拜拜。